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明天就是五一小长假了，加之老国展和新国展正在举办2018年北京车展。今天下午15点到22点，北京东北部京承高速、机场高速受到出游车辆和观展车流的叠加影响，交通压力增幅最为明显。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 live 表演。时间倒退回到10年前的那个深秋，故事开始一段迷失旅程的分流。我放弃当兵，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每周末的傍晚 DJ 策划陪我一起，老哥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我也没有时光机，再也回不到过去，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5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974 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星期六傍晚17点02分，欢迎各位光临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晚上我们请来了一支乐队，将会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带给大家最震撼的音乐。你可能不熟悉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的歌声一定会打动你。今天晚上请来的嘉宾是众佐和他们的乐队。 进入这片记忆的树林，曾经眼里直头吹着秋天，只满意如果再问徘徊的足迹，打开书桌凌乱的抽屉，唤醒我心里温暖的太阳，只因春天收藏的花朵，那窗外凋零在继续，远处的叶子丢了脉络，曾经的风影再没人问及，那片风中摇曳着的花，年华褪去，生命褪去，一切褪去的颜色。这季节的花像盛宴之后背叛浪迹的落寞，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落叶飘无不休，我在深夜穿越城市走进黎明的晨雾，看不见你也没有温暖听回忆的脚步。 开数着凌乱的抽屉，唤醒我心里温暖的太阳，沉吟春天收藏的花朵，那窗外飘零在继续，远处的叶子丢了脉络，曾经的风云再没人问起，那片风中摇曳着的花，年华褪去，生命褪去， 生命褪去， 一切褪去的颜色。这季节的荒凉像盛宴之后背叛浪迹的落寞，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落叶飘无休，我在深夜穿越城市走进黎明的晨雾，看不见你也没有温暖听回忆的脚步， 所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摇曳。各位，今天晚上我们一起跟随仲佐和他的乐队们一起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尽情的摇曳。也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就可以看到。 Ladies and gentlemen， 17:07，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现场表演时间，我们把舞台交给仲佐，来欢迎仲佐和他的乐队们。第一首歌曲我们已经准备就绪， 第一首歌曲很嗨，接下来还有更嗨的歌曲，我们把这种情绪延续下去，第二首歌曲直接送给各位。这首表演的歌曲叫做《孤独者》，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二首歌曲似乎比第一首歌曲还要燃，那首歌曲呢叫做《燃烧的旷野》，不用着急，马上第三首歌曲直接送给各位，准备好轰炸你的双耳啊！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耳机和这个汽车里的音量调大一点。 我喜欢泛黄的树叶，乌云中渗透的悬念，窗台上愤怒的鸟雀，我还喜欢无所畏惧的感觉，躯壳是柔软而且温暖的，它总是先于灵魂醒来了，世界散发着轻蔑的白雾，总让我像有灿烂大的烛光呢，去往哪里，下个长满鲜花的地方，留在哪里，留在我许下的殿堂里， 花的黄歌，怎么能拥有的更多，守望从有趣的心脏中解脱。可是我根本的不够彻底，可是我陪伴的不够彻底，可是我丑陋的不够彻底，可这生活让我绝望的不够彻底， 不够彻底。 我在哪里？这是没梦成真的世界，我就在我泪光中破碎的天堂里。 虽然今天是星期六，但是今天是工作日，还有什么比工作日工作了一天非常辛苦的状态，然后听到这么燃的一个摇滚，更让自己内心感到舒畅和自在一些的呢？欢迎各位光临974 Live Show，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众佐和他的乐队，接下来就把他们从表演区请到我们的访谈区，好好的聊一聊他们的故事。你的理想是否最终成为了梦想？而有人为了他的理想打破了原本已经很舒服的现状，从此他的生命在追赶着什么？ 生命你在追赶着什么？穿过黑暗与光明，这疲惫是崩坏，告别繁华中的流浪。 他认为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会扮演三种角色，合作者。 是你选择了生活，还是生活选择了你？你总是想要突破这些要命的问题。无所谓真理是什么，反正全在你手里。你望着热闹的街道，陷入沉重的思绪。该创造些什么？要改变些什么？弯曲的身体沸腾着，滚烫的热血。 第二种角色，孤独者。 孤独者，奔跑着，踏上了奔向狂欢的列车。你是谁？我是谁？高举着无所不能的欲望。你的疯狂，我的迷茫，世界堕落的像个荒唐。 第三种，合作者。 明天再问你，你是否可以找到我？昨天已过去。 合作者、孤独者、守护者，愿我们都能在这三种角色当中 优雅的缺席，沿着梦中语言的轨迹，身后洒满未知的残局。 我们爱音乐，我们需要音乐。如果你不认识他，如果他的音乐能够触动到你，希望你可以在这里停车三分钟。 这里停车三分钟，我心里装满无处给予的空虚。这里停车三分钟，生活给我温暖有力的手臂。路很远，太无常，无论哪里只要有你都可以。你问我爱你什么，他能给你的机会只剩三。 他是众佐，他说不是所有的美梦都来得及实现， 所以我们要在当下尽情摇曳。 我在深夜穿越城市，走进黎明的晨雾，看不见你也没有温暖，听回忆的脚步。 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众佐和他的乐队。就问大家，刚才三首歌曲听得过不过瘾，嗨不嗨？其实除了大家嗨，四位表演者他们也非常非常的过瘾，过瘾到什么程度呢？都是满头大汗的一个状态。所以真的建议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我们在表演的时候是怎样完成的，在访谈的时候他们又是怎样的，说不定很内敛的那一面哈。我们的视频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就可以看到我们完整的视频直播了。接下来就欢迎我们今天的表演嘉宾众佐和乐队，请各位每一个人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好，我是众佐。 我是贝斯手老贾。 我是吉他手大宝。 我是鼓手福森。 你看每次乐队的介绍的时候都特别酷，声音也特别的冷酷，慢慢说我是谁谁谁，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情绪在。我们的贝斯手尤其重要哈，除了是乐队当中的贝斯手之外，也是专辑当中的一个制作人的身份，是 第二张专辑《孤独者》专辑的制作人。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刚才我们在现场演唱的《孤独者》。 对， 那这张专辑也是贝斯手负责制作的。 对， 你们四位是做乐团做多久了？ 我老贾，然后那个大宝，我们是同一时期进入到乐队里面来的。 嗯， 就是2015年的时候，因为要做第二张专辑《孤独者》，所以老贾提议呢，我们在排练室里面排练1年的时间，把这张咱做出来。那个时候正好我们也遇到了大宝，然后就一起来做了。傅森是去年的时候进到乐队里面来的。 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按照以往的轨迹的话，今天是工作日，众佐呢可能也是跟所有的上班族一样，按理来说今天应该上班的。 对。 你之前是一个上班族， 对，朝九晚五的那种。 是做什么工作？ 建筑节能。 建筑阶层。 建筑节能。 建筑节能。 对对对。 然后是什么样让你突然间说要开始做音乐了？ 其实我是高中的时候开始写歌，然后上大学的时候，就很狂热了。但是呢，因为以前学的也不是这个，所以就觉得选择这么一条道路好像跟自己不是太有关系。 嗯， 但是一直都惦记着这件事儿。我是从2012年6月份的时候开始正式其他都不做了，然后专门来做音乐。 现在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哈，它非常的燥， 嗯， 就是摇滚乐。你高中时候做的就是摇滚乐，写的也摇滚乐。 高中的时候写的是民谣。 哦， 因为 哎，那你人生够疯狂的。 还行，不能算疯狂，疯狂的在我的右边和我的左边，这些都更加疯狂。 怎么从民谣变成了摇滚歌手？ 其实是有那个摇滚情节，是因为当时写不出来摇滚，或者说对摇滚的认知特别的浅， 嗯， 而且也不必非得是它是什么，说这就是摇滚，不一定，就是其实是想写自己心里面的音乐，至于它的表现形式，让人觉得说它是摇滚更好理解，那就这样说就可以了。但对于我来讲，主题最重要。 嗯 嗯， 其实对每个人而言的话，后来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想嘛， 嗯， 然后理想着理着理着理着就变成了梦想，好像变成了梦，遥不可及的， 嗯。嗯， 但是你还是挺酷的，你从梦想最终又变成了一个现实，你非常赶的就辞去了所有的工作，辞去了所有的一个现状的一个生活， 嗯， 开启了自己的音乐之路。 嗯嗯， 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去做这样的一个转变？ 一个是呢，随着你写歌呢，其实写歌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自我膨胀的过程。 你做建筑节能的时候一边是在写歌？ 对啊，我从高中开始，然后基本上就没有间断过，一直都是这样的。然后你随着你那个不断的创作的深入，你就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条件、更好的资源、更好的配置来实现自己对创作这件事最初的还原那个想象，你写这首歌的那个想象，你对它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而且来讲呢，当时是属于本来应该再提前几年做的，但是当时因为互联网进来了，所以音乐市场相对来讲就不太好了，就想再等2年，结果越等越糟糕，说这再等就等不下去了，可能这辈子就没机会做音乐了。 你当时是想的是即便越来越糟糕，我也一定要开始做这条路 啊， 义无反顾的。 对，就因为它越来越糟糕了，它基本上就是比方说很多人会问你说，哎，你为什么你不干别的，你干这个来了？ 嗯， 那很简单， 你未来的生计怎么办呀？ 其实这个就让你就是省掉了很多那种特别浮躁的想法，就反正也没有出路，就把这件事儿完成了。当时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做这三张专辑，就是合作者、孤独者和孤独者。 如果这三张专辑三张主题音乐专辑我全都做完了，我还有能力做，我就继续做下去，我如果没有能力了我就停下来，但现在的情况是必须做下去。 这三张已经做完了。 对对对。 是什么决让你决定说我必须做下去了？ 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的音乐伙伴，你像老贾一直在陪伴着我，像许艺，大宝，就是应该说最困难的时候也是他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是没有任何费用的在一起做音乐。富森去年进来的时候也是我们第三张专辑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也很艰难的，就是这些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给自己的音乐一个交代。 坚持理想。 还有给我多少的遗 憾。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方面可以听到和看到他们非常震撼的一个现场表演，当然由于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设备的原因啊，可能无法达到像我们现在听到的 CD 版本这么精美的这样的一个录制这样的一个水准，不过还是可以看到最真实的那一面，同时呢也可以听到他们自己身上每个人身上的很多的故事，这些故事我们可能会觉得每个人身上都会经历到的一些，然后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当时我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要迈出那一步，我可能也会做出来这样的一些事情。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众作后来乐队，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孤独者这张专辑当中的雏菊。 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白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从火山到沙漠，从欧非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16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2年零利率，最高20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华润林8177-7600。 5月30日，国航开通北京至哥本哈根直飞航线，舒享抵达安徒生笔下如梦似幻的童话王国，诗情画意令人沉醉。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蓝静丽家5.13天微信送券，家具建材满10000立减400，购物再赢2000元家居券。蓝静，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低压辐合区影响，本市扩散条件转差，空气质量受到影响，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光照较强，气温上升快，预计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度左右，中午前后有点热。受高空槽影响，明天傍晚到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

第三种，合作者。 明天想问你，你是否找到我？昨天已过去，而你告诉了我。 合作者、孤独者、守护者，愿我们都能在这三种角色当中 优雅的喘息，沿着梦中预言的轨迹，身后洒满未知的残局。 我们爱音乐，我们需要音乐。如果你不认识他，如果他的音乐能够触动到你，希望你可以在这里停车三分钟。 心里装满无处给予的空虚，这里停着三分钟，生活给我温暖有力的手臂。路很远，爱无常，无论哪里只要有你都可以。你问我爱你什么，他能给你的机会只剩三分钟。 他是仲佐，他说不是所有的美梦都来得及实现，所以我们要在当下尽情摇曳。 我在深夜穿越城市，走进黎明的晨雾，看不见你也没有温暖体会你的脚步。 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仲佐和他的乐队。周末晚上想要看一个非常震撼的现场表演，跟家人、跟朋友或者是跟自己去，但是突然间的发现自己并没有买票，非常的惆怅和遗憾。没有关系，这个时候打开 FM97.4 进行我们节目的收听就对了。今天晚上我们是摇滚之夜，我们将会带来最现场最震撼的一个之夜哈、请来的嘉宾是仲佐和他的乐队。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北京时间，点击视频直播也可以看到。接下来我们就把现场交给仲佐的乐队，第一首歌曲叫做不必靠近我，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满面悄悄流淌着静谧光亮的夜色，请让我独自走去，不必靠近我。床单旧了，还是我的眼睛已褪色，请让我把它独自换下，不必靠近我。沙发还在从前的地方，没有新鲜感，请让我把它独自放在阳光里。你的书留在了床头，文字有一些伤感，总会让人想起些什么，不必靠近我。你站在我的身旁那么近又那么远，我站在你的身旁那么近也那么远，我是就像从前的他们，外面悄悄流淌着满夜的惊慌，请让我独自走去，不必靠近我。谁能够抹去你身后深藏的彷徨，只好无关痛痒的抚摸，请你靠近我。你躲在我的身旁那么近又那么远，我躲在你的身旁那么近也那么远，就是 我们总是觉得特别的纠结，一方面呢不必靠近我，另一方面呢又是需要陌生的拥抱。所以接下来我们现场表演的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一个陌生的怀抱。 清晨和满城土的窗台，今天的你该为谁打扮？镜子里虚弱的脸庞是谁？每一天都是这样静静的开始，眼泪今天在为谁？颤抖的双唇在固执的紧闭，像你深邃的眼睛总在寻觅。世上原本没有的东西，突然一个陌生的怀抱，给你世上最心跳，你闭着眼睛惶恐的颤抖，他给你一个坚定灿烂的微笑，还是投入了一个陌生的怀抱。你说想要一个谁做的城堡，将此刻的爱你谁尘土，阳光修复着疼痛和斑斑，镜子里闪过惊扎的美丽，新的一天就这样静静的开始，突然一个陌生的怀抱，世上最温暖的心跳，你闭着眼睛惶恐的颤抖，他给你一个坚定灿烂的微笑，还是投入了你的陌生的怀抱。说想要一个谁做的城堡，将此刻的爱意寻找。 像此刻的爱是映照，像此刻的爱一声映照，像此刻的爱一声映照。 听着这么震撼的现场，你心里可能在弱弱的问，从广播当中听到的感觉编配特别的丰富，然后演唱也是很震撼，到底在直播间当中是怎么完成的呢？欢迎各位，如果你有这样一点点的疑问的话，都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曲《一个陌生的怀抱》，最后反复唱的一句歌词是将此刻的爱一声映照，但是下个季节你们的爱还有没有呢？我们就不一定了哦。下面这首歌曲就叫做下个季节。这么过瘾的音乐，听歌的时候我们都会思考一些，所以接下来我们需要让演唱者 让我们倾听者都好好的喘一口气，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仲佐和他的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丰富。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视频直播。今晚的现场到底是怎样完成的呢？期待你的关注。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刚才非常辛苦的，我们又是一口气连听了三首非常过瘾的歌曲。其实大家仔细听仲佐的歌曲的话，你会发现好像听起来很带感，然后非常的卖力，就是非常的歇斯底里。但其实你去听歌词的话，会发现都还挺伤感的。 你指的是哪首歌？ 这三首歌都挺伤感的呀。一个是不必靠近我，一个陌生的怀抱，还有下个季节。 但实际上就是下个季节并不是那个。想要放大伤感，恰恰是呢，就是无论下个季节会有什么，幸福、哀伤、渴望，无论会有什么，但是他总是希望你能够是满怀希望的来面对未来，是想讲的是这件事儿。 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其中刚才听到的《不必靠近我》和《一个陌生的怀抱》这两首歌曲都是收录在《合作者》这个专辑当中。 嗯， 按理来说，我们说合作者，这应该是一个非常融洽的一个关系。 嗯， 结果我们听到是《不必靠近我》，然后《一个陌生的怀抱》。 嗯。不必靠近我讲的恰恰是请你靠近我 啊， 嗯，一个陌生的怀抱，是因为我觉得在整个爱情的这个过程当中，等待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个陌生的怀抱是结束了等待之后的喜悦。它可能就是这些歌不是那么的直接，它听着很伤感，其实想描述的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事情。 哎，就是音乐，可能我们光听，然后你不去了解背后的故事，可能无法对应上的东西。 嗯， 好，这里是九七三 Live Show。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仲佐讲解了前面演唱这三首歌背后的故事。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生命在追赶着什么》，同样是来自于《合作者》这张专辑。 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0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你眼中的家，是一个地方。而母亲眼中的家，是有你的全部时光。妈妈陪你长大，你陪妈妈变老。你的故事，我的歌，母亲节特别节目，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将你和母亲温暖的故事发给我们。5月13号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暖心呈现。

在追赶着什么。他认为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会扮演三种角色，合作者， 是你选择了生活还是生活选择了你，你总是想要突破这些要命的问题，无所谓真理是什么，反正全在你手里，你望着热闹的街道，陷入沉重的思绪，该创造些什么，要改变些什么，弯曲的身体沸腾着，滚烫的热血。 第二种角色，孤独者。 孤独者，奔跑着，踏上了奔向狂欢的列车。你是谁？我是谁？高举着不死不能的欲望。你的疯狂，我的迷茫，世界堕落的像个荒唐。 第三种，合作者。合作者、孤独者、守护者，愿我们都能在这三种角色当中 优雅的穿行，沿着梦中语言的轨迹，身后洒满未知的残局。 我们爱音乐，我们需要音乐。如果你不认识他，如果他的音乐能够触动到你，希望你可以在这里停车三分钟。 这里停车三分钟，我心里装满无处给予的空虚。这里停车三分钟，生活给我温暖有力的手臂。路很远，太无常，无论哪里，只要有你都可以。你问我爱你什么，他能给你的机会只剩三分钟。 他是仲佐，他说不是所有的美梦都来得及实现，所以我们要在当下尽情摇曳。 我在深夜穿越城市，走进黎明的晨雾，看不见你也没有温暖，听回忆的脚步。 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仲佐和他的乐队。一小时的时间过去的特别特别的快，18:05，欢迎各位继续光临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晚上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仲佐和他的乐队，欢迎刚才站在后面的朋友往前站一站哈。然后刚来的朋友呢也赶紧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除了可以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以及呢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本时段呢我们演唱的第一首歌曲的歌名挺有意思的，叫做轻易的相信了你。轻易的相信了你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听仲佐怎么说。接下来就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于他们在去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守护者》当中的一首歌曲。好，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轻易的相信了。 一个从未见过的自己就会出现，出人意料的微笑那么明显，谁都想在这里找到某一种可能，无论自己变得更好或是更糟了，究竟什么是对的，谁能决定着什么，不过是把那些要经历的经历着，我轻易的相信了你，站在这里倾听着你，而我只想和你一起，没有说这一次可以写出想要的歌曲，哪里深藏的言语会告诉我，所有爱的迷茫会来自哪里，哦哦，我轻易的相信了你，站在这里倾听着你，而我只想和你一起，没有目的的和你一起，可我还是相信了你，那么渴望的话来临，在一个人的画卷里，没有目的的依恋着你， 听众走的歌，真的建议大家把音量开大一些。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轻易的相信了你》，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忧郁啊，小伤感在呀。如果此刻能喝上一口的话，我觉得非常的过瘾。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叫做《这里停车三分钟》。如果你喜欢他们的歌曲的话，真的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好好的听完一首歌，《这里停车三分钟》送给大家。 前方渗透着莫名的力量，虚化的想象你身心兼备，我试图要忘掉那些深深的焦虑，可是我能给你什么让你握住我的手，这里停车三分钟，我心里装满无处奔的故事，这里停车三分钟，生活给我温暖 身旁一阵迷人的芬芳，问题是面包和爱情，原来你什么都想要。上帝明着三分钟，我心里都满足给予的不屑。 听到这么嗨的时候，就特别恨自己不会吹口哨，这时候吹口哨太过瘾了。真的，各位，除了你在听我广播，然后听他们现场演唱，你会想要发出这种尖叫，哇哦这样的欢呼声之外，你看一下视频直播，看这个主唱他高傲的把这个头抬起来，包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表情都是非常值得一看的。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九十八点97.4进行收听之外，注意哦，除了可以通过 FM 九十七点四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当中呢，唱到了一些我们每一天有很多事情都想要，然后呢，我们很期待明天会发生很多好的理想的事情，但是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接下来我们演唱这首歌曲就叫做明天，欢迎众佐。 这是只因为我都会一直在这里，在每一个季节收割着那没有意义的骄傲。当我想着独自去寻找被生活浇熄的理想，可我突然发现你对我轻蔑的微笑。明天想问你，你是否总是看清楚这理想应该什么样，可我总是独自唱着歌，独自等待着，就像一道光影祭奠着那昨天留下的希望。可生活像是把你逼问着未来会怎样，明天想问你，你 自以为是的家伙告诉我这个是生活。我说傻的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活着，究竟是我做错了什么，迷失了最好的世界，还是这个世界它把我遗忘在这里。 昨天已过去，昨天你可能还不知道众佐，今天你就认识了众佐，明天你想去哪里可以看到他的现场， Come on， 关注今天的974 Live Show。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众佐和他的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丰富。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视频直播。今晚的现场到底是怎样完成的呢？期待你的关注。就问大家嗨不嗨？刚才听歌的时候是不是想把雨刷都给打开，作为一个欢呼的这样一个利器哈。再度的欢迎众佐和乐队的成员来到我们的访谈区，跟大家打声招呼。 我是众佐，大家好。 我是大宝徐艺，大家好。 大宝特别的可爱，说话的时候有种呆呆的感觉。还有嘞， 大家好，我老贾，贝斯手。 哎， 好，我是鼓手福森。 果然，到第二小时跟第一小时不一样了，有些热情在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此刻我们听到的也是《这里停车三分钟》，我觉得这三首歌曲当中最嗨的一首。 嗯，是，律动最鲜明的一首。 嗯，好像你的所有作品都是众佐自己作词作曲是吧？ 对。 你们平时四个人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啊？有演出的时候再在一起。 对，有演出的时候在一起排练啊什么的。 那平时做歌的时候全是你自己来完成？ 对。 然后贝斯手有的时候做制作人这样的一个身份在。 对，他现在在制作人方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跟他来合作，他应该说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嗯，目前呢已经推出了三张专辑。一开始的原本的设想，我们前面也说过，就是这三张专辑推出出来之后，好像自己的音乐使命就完成了 啊。 未来怎样我们就不确定了。但这三张出来以后，你觉得效果如何？ 我觉得效果的这个问题，我自己的评价肯定我都觉得它都非常珍贵。然后我也没有听太多的反馈的意见，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上瘾了，这是真的。就是更加欲罢不能了。 哎，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歌手而言，对于乐队而言的话，好像难免会顾及到现实一点的问题，就是知名度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你觉得众佐现在走到目前为止这方面会是你的一个困扰吗？ 会是我的一个困扰。我觉得那个中国那个音乐人，特别是起来的这些新人哈，他们首先面对的这个困境，我觉得首先不是版权的问题，也不是生存处境的问题，首先是如何证明自己的问题。有一个更加相对来讲更客观的一个 平台，受众更广泛的平台来证明它，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哎，是在说 FM97.4 吗？刚才说这段话的时候，同时看一下我们那个大 logo。 哎， 我觉得你们干的就是这件事儿。 哎，那有些团体一开始的时候会选择通过各种各样的音乐节呀，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现场表演。 嗯， 你是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证明自己？ 我们一般呢，还是希望能够，接受那些比较有品质的演出。可能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最让我们感到骄傲的一场是去年香港的。北岛先生主办的那个香港诗国际香港诗歌之夜， 嗯， 然后呢，他邀请了三个人，一个是崔健，一个是我们，一个是周云鹏， 嗯， 然后我们在香港演了一场，就是这样有品质的演出，我们觉得他不管他的现场的音响的效果，演出的环境，都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做的这个音乐是值得的， 嗯， 而不是在一个特别糟糕的环境里面，然后来凑合，这个就。很差了， 我们也会不断的努力，这个九七四 FM 秀也会是越来越好的一个现场表现，证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哈。 对对。 目前听到的一些歌曲当中，好像爱情是你创作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主题， 其实所占的比重可能也就是三成 啊。 我们今天可能准备的、 恰巧都在我们歌单当中，是吗？ 对对对，准备的这个曲目里面可能它占的比重稍微多了一些因为相对来讲这个因为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就挑了一些呢我们比较顺手的来操作了。 是目前为止我们听到的都是比较激烈的摇滚歌曲，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感性的人，我觉得也是合作者这张专辑当中包括是众所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它比较down一点的，可以让大家静下来听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了。 嗯，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好好的听一下这首感性的人，虽然也只能听几句了。这里是九七四 FM秀，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世界杯王牌盛宴将于六月盛大开启，关注工作日早间高峰节目《早安音乐秀》、世界杯清晨快报，了解最新战况播报；参与工作日晚间高峰节目《娱乐最王牌》，互动体育游戏赢百元奖金红包。2018俄罗斯世界杯，无论你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无论你是关注赛事还是追随球星，你想了解的一切，北京音乐广播全都满足你。世界杯期间更有王牌嘉宾到访，以及来自世界球星 James 欧文的特别问候，敬请期待。 本单元由利华快餐特别呈现。利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北京车展餐饮供应商，利华快餐。 品质低价燃爆五一，北京国美五一大促全面启动了，爆品最高直降2000元，砍价到底，买贵就补，说到就到，晚到就赔，如此任性，不满就退。即日起到5月1号，全城国美门店倾力回馈，买电器就到国美。 如何做好出行前的准备？当然是让你的越野车先回趟家，因为越野的越被家人牵挂。雪佛兰探界者上市1周年，为车主定制回电生日礼，1对1专属顾问，夏季专项检测，更有免费几率券，带上爱车回家，再次全新出发。屏幕上搜索不到的庆生礼遇，雪佛兰带你一起去搜索。现在购车更可享1万元置换补贴及3年零利率好礼。 首创奥莱5周年店庆开始啦！30日至5月1日，36小时不打烊，满880送500现金券，全场5折封顶，还送泰国游。首创奥莱京港高速19B 出口， 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E3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

解，经过所有的拒绝，谁来给你奢望的梦想？你在窗外的笑颜，一滴泪化作疲倦，在模糊的光影中离去。优雅的喘息，沿着梦中语言的轨迹，身后洒满未知的残局。无声的喘息，远离永不停息的黄歌，喧嚣，无数兴奋的面孔，远处传来莫名的欢笑。街边寂寥的车站，那对失散的恋人正在兴奋地寻找依靠。优雅的喘息，麻木和安静的出奇，告别忧伤的谎言，告别易碎的繁华，说一声抱歉给自己。 最后一段纯器乐演奏非常非常的酷。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叫做《优雅的穿行》，这是一首在美国得过奖的作品。得了什么样的奖？这首歌曲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稍后我们会为大家一一的进行讲解。到了一定的季节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个季节好像这个树影容易去摇曳一下哈。摇曳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斑驳的树影，然后可以看到一些树叶，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记忆也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去。有些事情你去努力的想，但是想来想去似乎总是些许的斑驳的影子在，具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不太记得了。接下来我们现场演唱的这首作品就叫做摇曳，欢迎众佐和他的乐队。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听了11首作品，每一首都非常的精彩。这11首作品呢，大家都可以从网上的各种的音乐软件当中找到录音室版本，包括 CD 也是有的哈。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会有非常难得的网上没有的一首歌曲，接下来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就叫做《我爱的世界》。也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最后一首歌曲的表演，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我爱的世界 Come on 来了。 中叫醒，如果我可以留在这里，让太阳照亮懵懂的幻想，让人们收获美好的心灵。一条大草铺满的路，骤然开出璀璨的花朵，我想这蓬勃早已注定覆盖了现实中的灰色，这才是我爱的世界，投入到没有漩涡的海洋，这就是你爱的世界，孩子在没有梦想的森林奔跑，所有爱的梦想都被世界听到。 好听的歌曲我们当然要留一个悬念，这是一首新作，我们今天只听到这里，未来很快的未来大家可以听到完整的版本。这里是974 Live Show。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时间总是过去的特别特别的快，转眼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刚才我们最后一时段听到了三首歌曲，特别要跟大家提的一首就是我们一开始演唱的《优雅的穿行》。这首歌曲是在美国得奖， 对，在美国东部的一个主流音乐奖，获得他那个摇滚另类歌曲奖。 是你当时把这个作品送去评奖了哈？ 是因为我们我的第一张专辑合作者在1月份的时候做了一个全球发行，在做全球发行的同时，然后就申请了几个奖项，这是第一个通知我们的奖。 哇哦，当时应该内心非常的激动吧？ 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大年三十晚上的11:30。 然后你有去现场领奖吗？ 没有呢，他刚刚通知你，就是告诉你你已经在这个名单里面了。 哇，很酷，非常棒。以及刚才我们还听到了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演唱了一半，叫做《我爱的世界》。 对， 这首作品是今年会很快的面世， 马上过两天就会在网易云音乐，我的音乐都在网易云音乐里面全部都有。 包括今年呢，大家如果觉得听我们这广播不太过瘾的话，想要看他们的现场表演，众佐和他的乐队也今年会带来自己的演出。 对，会有的。 具体的时间呢， 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和我和网易云音乐的动态， 毕竟没有交广告费嘛，以后可以通过广播当中说出去。好，新浪微博就是众佐这两个字。 对，就是众佐两个字。 好，怎么样，今天唱的过瘾吗？ 挺过瘾的，而且那个第一次在你们这个环境唱，觉得挺有新鲜感的。 虽然效果可能不太尽如人意，但是我们呈现出来已经是最大的一个空间了。 是的， 也再度的感谢各位。那最后再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其他三位真的很可怜，就每一趴只说一个我是谁。